就叫做苦难中的忍耐。刚才在跟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，都听到都有你们教会都有弟兄姊妹呢是健康有问题啦，又或者是有确诊啦，咳得好犀利啦等等。咁带嚟呢都是相信一啲挑战嘅。未必是去到苦难，但是健康带嚟挑战，人生有患病，有遇到疫情等等，呢啲都是不容易去应付嘅。咁我哋点样系去面对呢啲嘅处境呢？或者我开始嘅时候呢，我首先呢就问大家一个嘅问题先。人生遇到苦难或者是迫害，是不是一件必然的事呢？相信这样问的时候，大家心里面都已经是有一个的答案的。我相信没有人是能够整个人生都是顺顺利利、健健康康，一些困难和挑战都遇不到的。或者我们先看两段的经文。第一段经文呢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4章第9和第10节。那里就说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原来在末世的时候呢，这些事情呢必然是会发生的。人是会陷在患难当中的，很多人是会跌倒的，也都会彼此恨恶的。所以遇到这些的情况呢，我们不要以为是稀奇，因为这些是必然会发生的情况。第二段经文想跟大家看的呢，就是提摩太后书的3章12和13节。那里就说，不但如此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，只是作恶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，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。原来不单止在末世我们会遇到苦难，遇到逼迫，就算是一个基督徒，他想立志在耶稣里面去敬虔这样度日呢，原来经文告诉我们，保罗告诉我们，都是要受到逼迫的。所以刚才我一开始问那个问题，就不是人生会不会遇到苦难逼迫，而是呢，当我们遇到苦难逼迫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面对呢？我们怎样去处理呢？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在刚才主席读了的诗篇129篇尝试去看看圣经是跟我们怎样讲。其实以色列民族他们的生活呢，是一场一场的征战。他们由在埃及为奴隶开始，到出了埃及，仍然是要面对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亚述人、巴比伦人，他们的仇敌是一个接着一个，都是逼迫着他们，到处都是陷阱。不过神呢，就是救赎以色列人，是脱离了这些的患难和逼迫。诗篇129篇一开始的时候，诗人呢就连续讲了两次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讲了两次，敌人屡次苦害我。圣经呢就没有告诉我们，诗篇129篇的作者是谁， 但是如果个作者是大卫的话呢，那呢是非常之合适。因为大卫他的人生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和逼迫。他是比起其他人呢是更加有资格呢是为全以色列人呢是讲说话。但第一和第二节我们亦都留意到呢一个的重点。虽然敌人屡次苦害我，诗人咁讲，却没有胜了我，赢唔到。虽然系遭受苦害、遭受逼迫，但系诗人却系仍然系站立得稳。诗人咁样讲，其实保罗亦都系咁讲。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八节和九节，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诗人是没有被打倒到，保罗亦都是没有被打倒到，虽然是遭遇这些困难和逼迫，但是没有跌倒。那我想问，诗人和保罗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当他们面对苦难逼迫的时候，我相信他们的秘诀就是他们能够是忍耐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留意，忍耐不是说很消极地不去理会别人对你所做的事。忍耐就是在患难逼迫当中呢，是去学习怎样去信靠神。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那一位又良善又信实的主。因为知道上帝最终都是会拯救我们。在台湾有一位的姊妹，他信主之前他是商场的女强人，他第一段的婚姻是失败，后来呢他嫁了给第二任的丈夫，但他的丈夫呢却是处心积虑这样呢是去迫害他。他丈夫将他的公司将他的财产是抢走了，又在法庭那里呢是诬告这一位姊妹，还将他当时两岁的女儿呢是收埋不给她见。那这位姊妹就是从一个本来家里是有工人有司机公司有秘书的人，摇身一变就成为一个是靠救济金度日的贫穷人。她没有了家庭，没有了事业，没有了钱，更没有了个女儿。面对这样的迫害，他可以怎样做？终于他认识了耶稣，在不断的读经和祈祷当中，他是感受到耶稣给他的安慰和鼓励。神的说话临到他，神的说话就是在以赛亚书的42章第3节那里这样讲，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。弟兄姊妹，是啊，今日你现在可能正在面对很大的困境，很大的挑战，但是神跟你讲，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在这位姊妹的自白当中呢，他说我摸索到一股的力量，是一股什么的力量？一股爱的力量，是这么温柔，但也都是这么坚定。我体会到在爱里没有惧怕，前中我的官司已经不能够再威吓到我，贫穷的压力已经不再 使到我是又忧惧。这位姊妹就是这样靠着信靠耶稣的缘故去面对苦难，面对逼迫。弟兄姊妹，我想问一下，今日当你面对苦难逼迫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是受伤但是却不倒下呢？抑或你受到少少的挑战困难，你已经说啊，神啊，为什么我要遇到这些事情呢？你已经开始埋怨神，你已经想离开你的信仰。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能够忍耐到底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忍耐是有盼望，是有转机的。我们所信的神就是那位公义的神，那位赐盼望给我们的神。跟着诗人呢在第三节那里就说，如同妇例的在我背上妇例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这一幅这样的图画，农夫耕田这样的图画呢，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是很容易明白的。农夫是要耕又深又长的犁沟，为了是要撒种，撒种是为了要有很丰富的收成。所以当那些犁沟是越深越长的时候呢，的收成呢就越多。诗人很丰富的想象力呢，就给到他一个很贴切的比喻。你试想象一下，当锋利那些的钢犁不是耕在泥土那里，而是耕在人的背脊上面，那种的痛是何等的厉害。在我们人生旅途当中，神亦都是会容许一些的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就好像那些又深又长的泥沟耕在我们的背脊上面，你会怎么反应呢？是自怨自艾，抑或是埋怨神呢？又或者你在受苦当中是仍然是能够得到释放的？苦难的问题呢，是一个很深奥亦都是很广阔的问题。当我今天跟大家讲苦难的时候呢，我只能够是从最基本最简单那个的层次来讲。苦难不是爱来分析的，苦难亦都不是爱来解释的。大家记得在约伯记，约伯所面对的苦难是几咁嘅犀利，佢三个嘅朋友就尝试解释话，点解佢会，点解约伯系会遇到咁样嘅苦难？弟兄姊妹，我想话俾你听，唔系咁样，苦难系唔可以分析，唔可以解释，亦都唔能够攞嚟比较嘅。你话你而家受苦咩？系你睇下嗰个人，另外嗰个人啊，比你受嘅仲苦啲。不是这样，苦难的问题呢是会带来真实的哀伤，我们不能够淡化这些的哀伤。我们只能够怎么做呢？我们只能够是跟哀哭的人同哭，我们只能够陪伴他们同行，用耶稣的爱去跟他们一起去经历那种的苦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嗰度咧，保罗就话：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要留意苦难系可以有意义嘅。点样有意义呢？我哋经历咗嗰啲嘅患难嘅时候，我们就能够用我们的经验呢去安慰那些是遭遇患难的人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有哪个是 俾曾经失去咗亲人嘅人，能够去安慰到嗰啲啱啱失去亲人嘅人。有边个系能够俾嗰啲经历过癌病嘅人，系能够更加懂得点样去安慰嗰啲而家正在系患紧癌病嘅人？大部分嘅人喺苦难当中都唔会接受受苦嗰种嘅意义嘅，但系当佢哋经过咗之后，或者当佢哋睇翻转头嘅时候，佢哋系可以理解到，原来神俾嗰种嘅苦难经历佢哋，可以系有意义嘅。另外咧，苦难咧亦都系可以叫人成长嘅。正如头先讲，农夫佢耕嗰啲又深又长嘅犁沟，系为咗收成。同样，神系希望人经历过苦难，经历过失去呢啲人生必经嘅路之后咧，生命系能够更加成长、更加丰盛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而家正在系面对紧哀伤、面对紧痛苦，我鼓励你从呢两个嘅角度嚟睇苦难，靠住神嘅力量，靠住身边关心你嘅人同你同行，你亦都可以找紧神嘅应许。神的应许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刚才也都读过的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必要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人能忍受得住。神是会为我们开一条的出路，当我们遇到试探、遇到困难、遇到苦难的时候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。信耶稣的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福气，就是信耶稣的人是不惧怕死亡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人的生命、肉体的生命始终有一天都会过去，唯有最重要的就是那种永远的、那个永远的生命。所以基督徒是不怕、不惧怕死亡，因为我们知道肉身的死亡就是我们进入永生那个的开始。在第四节，诗篇129篇第四节，就是整首诗的中心来的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有些时候当我们见到恶人当道，见到奸人得逞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问，到底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公义的呢？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世界的公义不是终极的，一切都留待上帝将来一个终极的审判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是这样告诉我们听，他说，因为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为什么落在永生神的手是可怕的？因为我们信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，公义就是上帝的属性来的。在圣经当中是有两个的希伯来字是可以翻译成为公义，一个字的意思就是公平公正这样去待人，特别是那些在社会制度之下被欺压的人，是要公平公正这样待他们。另外一个希伯来字是翻译成为公义，那个意思呢就是活出和上帝正确的关系，追求上帝的美德。所以公义的意思是很广阔的， 从点样在日常生活中去待人，到到慷慨咁样用资源去帮助人，去辅助那些是被欺压的人，这些都是公义的行动。我们是要学像耶稣，要追求上帝那种的公义。另一方面呢，公义和平安呢是不能够分开的。在以赛亚书的32:17那里就说，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，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，直到永远。而诗篇85:10也都说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无论我们面对什么的环境，只要我们相信神是会按住他的公义来审判，那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能够是得着平安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看埋第五节和第五节去到第八节。先听我读出先，第五节到第八节。愿恨恶锡安都蒙羞退后，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，未长成而枯干，收割的不够一把，捆和的也不满怀，过路的也不说，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诗人用的例子呢，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很容易明白的。当时那些以色列人的屋呢是平顶的，所以呢是成日都见到呢屋顶那里是有野草，但是因为他们的根呢就不是直在泥土那里，就在屋顶那里，就不是直在泥土那里，所以呢很快呢就会枯干。这个是第五和第六节所说的。第七和第八节呢也都是跟当时的习俗呢是有关系。如果大家记得呢，在路德记的第二章，当这个波亚斯是来到田里面的时候，对收割的人说，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，那他们就会答，愿耶和华赐福与你。但是这里呢，诗人呢就不是这样说，诗人呢就说，过路那些人就不会说，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。咁我哋就要问，点解诗人呢对呢一啲咁样嘅人係会讲呢一啲嘅说话呢？究竟诗人对乜嘢人係讲呢啲说话呢？原来第五节嗰度呢就话俾我哋听，诗人是对那些恨恶锡安的人是说这些的说话。那什么叫做恨恶锡安的人？锡安是代表神的宝座。那些恨恶锡安的人呢，就是即是敌挡神的人。对于敌挡神的人，诗人呢就说，耶和华不会祝福你们的，因为你们是敌挡神的人。我们如果将诗人所说的第五至到第八节，我们很简单地样去演绎出来呢，诗人其实说呢，就说那些敌挡锡安的人，敌挡神的人，是蒙羞愧，是不成长，是没有修成，还有是不蒙祝福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没有基督徒是希望会有这样的结局，没有基督徒是希望遇到蒙羞愧，不成长，没有修成，不蒙祝福。那我们应该怎样？我们就应该是不好是敌挡神，我们应该是跟随神，我们应该是有忍耐，无论面对什么的环境， 我们都要有忍耐，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是有盼望。一开始的时候我问过一条的问题，人生遇到苦难是不是必然的呢？我相信答案就是是的。但我们相信的神是一位拯救的神，我们只需要信靠祂，只需要忍耐到底，那神就必定会按祂的公义是去拯救我们。我总括今日的信息，苦难不是爱来分析，不是爱来解释，不是爱来比较。苦难所带来的忧伤都是真实的，也都不能够淡化的。但是耶稣是一位受苦的神，他藉着在十字架所受的苦，将他的爱和他的拯救就向人显明，叫人明白苦难是可以有意义的，苦难是可以叫人成长的。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的24章13节，他这样说，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在苦难在逼迫当中仍然是忍耐到底？我们去依靠这一位必定会拯救我们的主。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受的苦难为了是要拯救我们。主，你的爱是这样向我们显明，愿意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的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能够再一次是感受你的爱，不单只是感受，我们也都是再一次是经历主你的爱。主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可以在苦难逼迫当中我们有忍耐，因为我们是信靠你是会将来拯救我们。主，一刻之间我们是会一起是守主餐，是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，但是你亦都为我们复活。我们在守餐的时候，让我们都能够是有安静的心，我们再一次去纪念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。多谢主你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